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大军阀啦，嗱，讲翻啲远胜啲嘅嘢啦，即系头先咁鬼，即系吓咁 好 heavy 啊， 系啦， 好沉重啊， 系啊，即系讲又而且又 好多无能感啊， 无助感、无力感， 人生就系咁嘅。 你睇下出边 人生要系 up and down 先至真正精彩 啊，系咪啊？系咪？ 唉，日日高潮唔系更加好咩？ 吓， 我咪系咯，屌！ 哇，你咁多高潮，喂，有咁多货牌先得喎，大佬。喂，咁啊，即系嗱，我哋播一个好消息先啦。咁我谂啱啱我哋即系睇翻而家新闻咧，就话港足咧就4-0就扫呢个不丹，即系呢个世界杯外围赛。 虽然我啱啱做完呢个花生足球，阿朱 Sir 就因为睇呢个香港队对呢个嘅不丹，但系唔值得骄傲系嘛，大佬。 咁啊，因为其实咧。即系其今次嘅外围赛咧，其实又同呢个国足撞咗啦。咁国足话真系犀利，即系佢而家就好有信心咁开地图炮，周围即系全世界都屌云咁滞，同佢同组嘅都系嘛。咁佢 book 嗱，今次系对不丹啊，嗱佢点样嘲笑不丹咧？嗱，佢话唔好轻视任何对手啊，因为比赛之后咧，佢有啲人咧就翻去咧就要开飞机啦。啊，咁呢啲球队咧，即系咁多 part time 啊，即系其实咪即系暗示人哋唔够 professional 咯。即系， 屌你国足有几多 professional 啊？ 诶，唔系，咁 喂，全世界最出名嘅， 唔系即系佢所谓 中超联系乜嘢？虽然而家我唔系做紧花生足球，冇做足球节目好耐，黑哨啊，大哥。嗰啲波系假到晕， 系啊系啦，嗱、啊，正正呢样嘢，嗱，听埋佢点样讲呢个港足先，港足就系话，嗱呢支球队嘅人咧，即系有黑皮肤、有黄皮肤、有白皮肤，咁有层次嘅球队，我哋得防着点，嗱、啊，咁即系呢一个海报出咗之后，当然系俾人屌得好犀利啦，咁俾人屌得好犀利之后咧，咁啊即系有啲人点样去回敬呢个国足咧，就系、是、话，啊，即系嗱。啊嗱，香港叫有咁多層次啊，即係又有黑皮膚、黃皮膚、白皮膚。喂，但係咧國足咧，喂佢哋咧嗰啲哨子就得一隻色嘅啫。咁我哋得防着點？咁得咗隻色嗰隻咩色咧？ 即係我當評論呢個地方人啦，唔好當係我哋自己人啦。你13億 係 你個13億人民嘅角度，都揾到11條友踢得好啲嘅波出。你魚唔魚皮啊，大佬？你連3億人民嘅美国都输，人美国都打到8强啊，但 系 世界杯 啊， 96年 即系起码都有 叫巴西有几多人啊？ 起码都叫有 阿根廷有几多人啊？ 起码都叫有面去争呢个世界杯主办国先啦、啊，系嘛？ 哦，唔系、啊， 虽然世界杯主办国咧，基本上都系呢个背后有贪污 嘅，系、 喂，但系个问题证明你做嘢第一唔认真。第二其实你 冇团队精神自私咯， 嗰个利益个问题。 嗯， 你嗰阵时候，李伟峰你有冇听过呢个名啊？喂，嗰啲阿哥、 啊、 一踢咗两场好波，捧佢出嚟之后，大把港报跟尾，根本就冇心机踢波，周围沟女，周围喺度花钱，因为你已经国内市场已经可以解决咗佢嘅生活嘅问题啦， 系， 你使唔使冲出国际？你谂下，同样系亚洲嘅地区，南韩。日本 系啊， 系啊， 争几远？ 嗯， 每一次都系稳入呢个世界杯、啊，即系呢、這个32强决赛周。 系、 啊，喂，呢、這个争几远？ 嗯 嗯， 13亿人民嘅角度。 哦，系啊， 瞓瞓觉啦，大佬，稳十一条友踢波都稳啲。 嗯嗯嗯， 又话西藏系你嘅，大佬高原嗰班友吸惯嗰啲稀薄嘅氧气嗰啲，应该系掂噶嘛。 系、 啊，你又稳佢。 系喎， 系啦，嗰啲人做运动应该系最得噶嘛。 喂，啱、啊，即系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咧，佢展现佢自己民族大团结咧，佢应该揾翻啲咁嘅代表。其老实讲， 喂，你谂下、啊，我唯一认同咧本土派一样嘢就系咧、啊，香港嘅足球咪就系俾呢个老共污染咗、 啊、 嗯， 以前你知唔知我系咩？我僆仔睇波嘅时候， 遠東足球王國， 唔係叫遠東啊，叫亞洲足球王國啊！屌你，遠東係一個殖民地嘅觀點嚟嘅，大佬幾勁啊！嗰陣時候，我僆仔喺大球場啊，都未起身嘅大球場嗰陣時候，我睇緊啊，香港隊對南韓啊，係入第二個 round 世界盃外圍賽啊，大佬。 嗯， 跟住對方嘅龍門，頭先同阿 Roger 講啊，屌就係精工嘅龍門啦， 啊， 精工嘅中鋒啦， 嗯。 即係香港嗰陣時候係好似嗰陣時候西班牙咁啊，點會集全世界所有最勁嗰啲人喺曬自己嘅國家 啊？ 好英格蘭咁啊！ 嚇， 幾勁啊！ 我而家咁樣恒大啲咪行緊皇馬政策 啊？唔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今次 地方嚇，點可能會出產多啲好嘅足球員？ 唉， 乜嘢 嗱？但係因為你今次呢件事， 喂，用翻政治嘅角度講，加多句啫。Sorry 啊，阿一个冇民主嘅地方，冇自由嘅地方，啲人踢波都唔会得噶啦。 哇！你咁讲伊朗啲咩嚟噶？ 攞世界杯冠军咩？ 冇， 咪系 咪？咪起码好过大陆先。 你谂下日本仔几次先搞足球？南韩过咗呢个民主过渡之后搞足球，争几远啊？一定入到决赛周嘅， 咁 入到十六强嘅随时。 咁你话 有斗志嘅？因为点解足球呢个运动系要讲乜嘢啊？是讲创意嘛。创意是来自乜嘢啊，就是我有自由的思考。 是吧， 睇足球已经知道呢个国家是点样啦。 嗯。 除非你个北韩咁。 嗯。 踢唔到嘅返去打靶。鞭尸。冇嘢呀大阪。 嗱你咁样讲呢，我諗起即係其实礼拜二嘅时候啊，谭博都讲过即係呢个即係韩国嘅足球队啦。因为其实佢就讲过就係、 是。佢识讲咁 样。佢讲过少少嘅。因为讲南韩呢即係以前嘅足球队嚟讲呢，因为其实佢哋好军事式嘅，其实係。咁变咗嗰啲人呢即係其实係唔会话有啲咩创意嘅脚法啊，都系好 discipline 嘅一啲走位啊排阵啊咁样。即係变咗就係话个个都碌木咁样嘅。咁你话点解香港系可以即系你话以前系咁风光啦，其实就系因为其实佢有自己个人嘅意志，或者系有个人嘅即系一啲踢法啦咁样。咁变咗就系话嗱，我今日睇返阿 Roger 有篇文都咁写㗎。佢话喂以前即系佢以前即系呢个叫做巴西咁样，喂巴西以前都系踢好，即系其实都系踢啲华丽足球啦。咁、但系反而而家呢种华丽足球呢，即系反而喺呢个日本里面见得返喎，而家系。咁 所以呢、我僆仔由我1974年开始世界杯。几年大喎。睇到82年嘅时候有一个反省。最华丽嘅足球呢其实是最唔实际。 是吧， 巴西呢每一次攞世界杯冠军嘅时候呢都系踢到满满蛋蛋。 是吧， 得两个前锋呢系。 都会保守啲打啲防守嘅。 因为点解呢，好简单，即系你去到决赛周嘅时候大佬一球就你点追啊。我1982年开始呢攞到呢个反省。几靓嘅足球都冇用。冇意思。但係你话帮我听，全世界最好波嘅人一定係森巴啦。因为呢啲人係最快乐嘅地方嚟嘛。你试下睇下呢个快乐指数啊。最快乐嘅地方喺边度啊。巴西。其中一个地方。即是除了挪威啊那些即是北欧的国家。 但德国就不同喎、德国其实是一个很稳阵的一个冠军球队。 好 discipline 的地方。 对啊。他 discipline 之余其实 你想下他那些火车都不会慢班的。 是 计算准时的。你想下人家制造宝马和 Benz 的时候。 是。 虽然我觉得揸这些车就不得的。在香港。 是吗， 因为我揸过啊，屌全部成日都坏的仆街。 是吗，咁大。 为什么日本仔反而最好啊。日本仔真係最穩陣㗎，又平呀，維修費。但係佢係全世界嘅品牌。 係。 因為點解呢，佢俾人嘅感覺佢係精準嘅。冇疏漏嘅。 係呀。 一絲不苟。 Engineering 全部都係㗎啦。即係你光學上面已經係啦。 好簡單咋嘛。嗰陣時候你睇即係嗰個叫簡尼。德國個龍門。你睇佢嘅樣幾酷。 哎好酷啊。 我只係星星嚟㗎。 記唔記得有印象咧，你两个都唔系好睇波噶啦。 但系我你讲酷， 咪就系 typical 嘅德国人嗰种嘅感觉。 你讲酷嘅话，其实俄罗斯好酷嘅，其实 得唔得咧？因为你冇唔系一个有自由嘅角度嘛。 咁啊系啊，咁样喂，咁啊即系其实你讲完呢、這个即系咁我哋恭喜咗呢个港足先啦。 算啦，恭喜咩啊 ？Andy 乜单都赢唔到，你真系翻去瞓觉啦，系嘛？ 唔系呢几，但问题呢几年即系 唔系佢今次犀利， 人哋。着唔暖 食唔饱嘅地方同你 仲要全部都系 part time 嘅系嘛？ 全部都系 part time 嘅，你赢唔到真系快肥。 但系佢今次犀利，数七。 不过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好啦，即系唔应该攞呢啲咁嘅体育运动咧，系作为自己成功同埋失败嘅指标。 嗯 嗯，呢啲即系独裁国家嘅人咧，先至经常利用呢啲嘅方法。 你所以你攞嚟做成功同失败嘅指标，其实大陆就好想做嘛。因为其实佢觉得或者唔系咁讲，唔系话其实佢觉得，其实事实上有好多人都系觉得，好多国家都觉得，即系足球其实可以团结到国家啊嘛， 团结到人民。 啊、你睇下，喂，我你讲德国啊，德国喺战后嘅时候第一次攞嗰个叫做系世界杯冠军啊，嗰阵时系几犀利，嗰阵时啊，成个国家嗰个团结同埋向心系。咁所以点解你话习近平佢咁急于去搞呢个足球强国呢？其实佢有佢自己政治意味喺度啦，当然系，系 啊，当年都系1978年嘅世界杯，阿根廷，你冇睇啦，未出世啦， 出世啦 喂，当阵时系好多人反对呢个阿根廷主办呢个世界杯嘅、 啊， 因为嗰阵时系皮洛切特好似系， 哦，贝隆 啊， 贝隆 系啊， 作为一个独裁者嘛， 系。 你唔应该同佢涂脂抹粉，但系独裁者经常中意玩呢啲嘢嚟显示佢国家嘅实力同埋团结佢自己嘅民众噶嘛， 系， 嗯， 亦都话俾人听我哋系有呢一个嘅民族主义嘅思想噶嘛，我哋嘅人系得噶嘛， 唔系，但系 所以你唔好你如果而家我睇呢个运动咧，越嚟越有政治嘅角度去睇就系点咧，就是、你唔好太同佢太 serious，你真正嘅强国喺边度咧？运动嘅强国，美国， 嗯。 你中意去做律师又得，你中意去做医生又得，你中意做运动员都得。 嗯， 即系呢个地方先至系展现得到咧，系 land of opportunity。 而美国佢唔同嗰样嘢咧，佢唔系话政治，就系话喺奥运上面攞多金牌。而事实上，佢哋自己嘅运动咧，系同时间亦都可以商业化，系好成功咁样商业化到嘛。 但 系 佢足球， 咁如果 系咁多年以嚟啊。只是1994年的世界杯开始才有钱赚，就是美国佬搞出来的。 是不是因为犹太人搞的？ 亚特兰大的世界杯嘛。 知不知 道？老实说，美国哪有人关心足球？ 是不多，他们美式足球多。 十条友都不知道有没有半条啊。都不知道有1%，都不知道什么叫 soccer。因为他的 football 就是 American football 来的嘛。 是啊， 撞扑街那只。 不是咯。喂，人哋都入到八强啦，阿哥，我哋踢嗰啲咩出样出嚟啊？ 佢都有出过球员噶，喺去英超嗰度 几只咯，几个咯， 够啦。 啊，唔系 ，anyway， 即系其实都恭喜佢啦，系咪？即系其实港足起码叫做系为攞翻啲即系彩啦。 个问题系在于港足呢几年系真系艰苦经营噶嘛？ 点知呢几年啊？十几年都系啦。 我谂霍英东死咗之后啊，正确啲嚟讲， 唔关霍英东事。我僆仔嘅时候，都入过两次第二个 round 嘅世界杯外围赛啦，争一下就可以入到呢个世界杯决赛啦。你先至系有少少 pride 啊嘛，光荣啊嘛。 点解会衰落得咁犀利嘅咧？ 我觉得个根本嘅问题，除咗你嗰个基建系唔够，即系嗰个 hardware 系唔够，第二个 software。阿哥，你读书僆仔嘅时候， 唔系你香港 边个叫你踢波噶？ 香港踢波系要 book 场 book 得好好困难嘅，其实系。 喂，边个会叫你走去踢波噶？有冇前途？ 唔系你大嘅草地场系好少啊嘛，其实系。 即 系 正如间时，我阿爸教我哋，点会只会走去又玩音乐噶？大哥， 即系好简单啫嘛。 你唔会走去弹琴噶嘛？ 你又见到？ 你唔会走去弹小提琴噶嘛？冇出色嘅行为嚟噶嘛？系咪？咁就踢波，你唔系嘛？你估你个个逼咸啊，大佬？ 吓， 唔可能噶嘛？喺呢个国土里边，嗱，以前你六七十年代嘅时候有少少唔同，因为你仲有个土壤喺度，你仲可以喺北宫啊、花墟啊，好似胡国雄咁踢咗出嚟，喂，我而家咁多选择，系咪？我哋要晋升我自己嘅社会阶梯嘅时候，我使乜靠呢个踢波同搞音乐啊，大哥？嗰啲嘢我嚟陶冶性情嘅啫。 但问题你咁讲，英国、法国、德国都系咁嘅啫。 人哋唔同，有一个好好嘅青训系统。 嗯， 足球已经变成佢一个国粹。 喂，青训系好紧要噶，其实 系啊， 系好捻紧要嘅青训系。 喂，你睇下， 你俾 到英超嗰啲啊，读书一定少过你阿龙哥啦。 嗯， 你睇下佢做评述啦。 啊， 嗯， 似模似样噶，唔似系冇读过书嘅人噶，唔似一个冇读过大学嘅人噶。 哇！ 嗰啲陣式啊，嗰啲戰術啊，嗰啲講到似模似樣，好似我睇書嗰啲咁噶。我仆街，踢咩陣式啊？嗰球有咩問題啊？咁樣啊？喂，佢講到嘅，即係話佢嗰啲足球員啊，雖然你話佢嘅 academic background 係唔得，但係佢係噏到的。 即係個個都計錯。 但係你喺香港，邊個足球員噏到？ 以為你 蔡玉如好少少。好少少， 足够够喉啊！ 胡国雄，你可唔可以做足球评述员啦？我哋僆仔嘅时候，郑少聪得唔得？因为你从来你唔系一个好学理嘅人嚟噶嘛， 啊、 你唔会研究战术噶嘛，啊、你唔系从领队嘅角度谂个问题嘛。啊、你谂下外国嘅足球员，佢跟完费格逊，跟完呢个云加之后，佢都可以做领队啦。 意思啊？ 啱咯、啊，就是、因为。即使人哋有身教啊嘛，大哥，点样屌啲球员啊？点样训练啊？点样讲个战术啊？虽然我 即系唔系纸上谈兵， 虽然我冇去学过纸上谈兵嘅嘢， 系， 但我有实践经验啊，我身教啊嘛， 系啊。 喂，呢、這个咁嘅国家先至证明佢做乜嘢都系好认真， 嗯， 即使系足球一个娱乐都好，我都系认真。所以我欣赏美国人噶，喂，1%嘅人都冇，有本书咪有写呢样嘢咯，好似叫 Why Americans don't play football 定 hate football 啊嘛 ，soccer 系专系研究呢个问题噶， 系 啊， 点解美国人系唔中意踢球？真系 soccer 嗰种，唔系 American football 嗰种，但人哋依然入到八强啊，屌你！嗰下先嚇死你啊！ 咁點解先 ？Why American hate？ 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係你話美國嚟講咧，佢一樣嘢其實同日本相似嘅，就係、是、其實佢唔係嗰種多元啊，即係興趣上面嘅多元為止，即係佢哋佢唔同嘅人、唔同嘅興趣咧，佢自會揾到自己位置喎。 呢、這個 Anthony 正講咗問題，即係話即使我一樣嘢 小眾極都好， 小眾極都好，好認真、好俾心機去做嘅話我都会出人头地嘛，呢、這个先至系黄金嘅地方嘛，呢、這个先系 landlord。 咁你睇翻佢嗰啲真人 show 都系噶，即系你美国嗰啲真人 show 咧，即系其实佢就算甚至乎系，喂你减肥都可以有真人 show 噶，即系你做 designer 又有真人 show 噶，做咩 American top model 又有噶。 我最近啊睇翻奥巴马成名咗，即系喺呢个叫做阿 Kurt 系嘛，即系。同阿小布殊選第二次嗰個嘅之前嗰個國務卿咧，係咪 Kurt 啊？唔記得咗係咪啦？即係嗰個場面嗰度有啊？ 哦，即係John Kerry， 佢成名作咪就喺佢嗰個民主黨嗰個嘅大會裏邊咧 make 個 speech 噶嘛？ 係， 你睇翻佢嗰段 係講咩咧？ 唔系佢第一将佢自己嘅背景变成系美国人嘅梦，因为佢系个老代 Kenya 啊嘛， 系， 佢阿妈系即系白种人啊嘛，系嘛，至少已经系分离啊嘛， 系 咪？佢最后嘅结论系乜嘢啊？美国人嘅梦想系乜嘢啊？我就系美国人嘅人版啦、啊，所以我睇完佢一段嘢之后咧，我反省翻咧，就系香港。其实过去都是这个经验的嘛。即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都有机会呢是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力量。 是。 这个地方呢才证明呢是能够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 觉得现在没有啦。 不是香港人有梦想供我层楼咯。 那些是奴隶梦嚟，那些是奴隶梦嚟。唔系，所以其实我记得，即系其实阿奥巴马其实呢、這个叫做系就职演说咧，佢讲一句说话好令人深刻嘅就系话，即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人，即系正正就系、是、即系呢个国足喺度耻笑我哋，即系其实杂牌军嗰样嘢咧就系话，喂，有好多唔同颜色嘅人，好多唔同即系有白人 最出名嘅， 有白人，有黄种人，有黑人， 大概意思就系、是， 喂，我哋乜嘢人都有 ，There is no black American, there is no Latino American。 Together, on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唔系佢咁样讲嘅 ，but you together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系 more or less 啦， 即系喺埋一齐，我哋就系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啊嘛。咁所以其实我见到国足唔系嘅港足啊，今次去反击国足，佢嗰个口号系讲得好好嘅。喂，我哋真系啊，我哋系有层次啊，我哋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啊。喂，但系目标都系得一个啊嘛，就系、是、United 啦。 目标得一个，就系为香港人出气啦。喂，所以其实我觉得 呢个就系香港嘅国际城市嘅特色咯、 啊。所以我觉得呢张海报咧， 我有不同人种，有不同嘅出身。其实呢一个足球队就已经反映到我哋过去成功嘅经验。我哋唔系讲我哋咩人种，唔系讲我哋咩学历，而系讲我哋能唔能够去努力，唔系把握机会。 同埋香港系以一个国际都会成名噶嘛？你国际都会当然系有唔同嘅人种。 同埋我话俾你听啊，呢啲咁嘅城市，呢啲咁嘅地方咧，睇翻世界历史都好咧，其实最重要系乜嘢咧？反而咧系啲新移民嘅地区咧，先至系会成功。 哇，系 有冇反省过呢个问题？即系你阿爸阿妈好努力咁样嚟到呢个地方，系搏晒老命噶嘛？或者你阿爷啦，你阿嫲啦，系嘛？揼石仔又去做啊，即系最辛苦嘢都去做。因为点解咧？佢觉得我嚟到呢个地方，我系一个新嘅机会。我要搏晒老命。嗱，呢个啱晒建制派听讲噶啦。帮我讲埋啦，屌，而家你唔介意啦，就因为佢冇乜怨言。香港嘅成功经验就 系 咁啫嘛。大家即系舟居劳顿，系嘛？即系冒住生命嘅危险扑到落嚟，就揾一个机会，我要避咗共产党，癫嘅嗰个，喂，我嚟呢度揾下食啫，大佬屌，点咯？ 即系如果你话相反嚟讲，即系你系一个强国，但系你又冇乜人种嘅，咁你嗰个民族主义系真系系可以 convince 到每一个人咯，系啲人系真系爱国嘅咯，即系日本啊同埋韩国咁样样咯，系嘛？喂，日本同埋韩国其实嗰啲人，即系点解民族主义系 work 啫？喂，嗰啲人系真系爱国，佢做国民教育真系 work 喎。但系你大陆就唔同啦，大陆想用国民教育嚟教香港，佢自己都搞唔掂自己啦。 但系谂翻转头，其实韩国咧同埋日本咧都有个限制喺度。 系， 即系用好学理咁讲咧，就因为佢唔国际化， 嗯、 因为佢唔会好容易咧沟到其他啲嘅人入去。 嗯、 即系你移民韩国系好困难噶嘛？ 哦，系、啊。 移民日本好捻困难噶嘛？ 但系问题佢都 系 自己， 同埋佢有呢个性别歧视噶嘛？系嘛？如果日本仔娶过香港嘅女人或者娶过中国人，就相对上容易移民噶嘛。如果你日本妹走嚟嫁我呢、這个香港仔嘅话， 麻烦你移民香港， 我好捻难移民过去呢个日本噶嘛，系咪 得嘅？ 即系话其实佢哋系唔能够接受外来嘅文化同埋外来嘅冲击咯。 个问题系在于， 所以佢有限制嘅。 吓， 点解大家都睇住，全世界都睇住美国佬？呢、这个地方是最开放的移民城市嘛，即使而家收了咁紧多口，大家都想扑去那度嘛。咁你咪喺度沟咯。喺度沟嘅意思系咩啊？喺度竞争。所以你问我，如果你真系从右派嘅角度观点嚟讲，你应该接受新移民，不过你嘅新移民系要高质素嘅新移民。 哦，香港冇呢个选择嘅权利，唔好意思。 系啊，好可惜啊，因为我冇得拣啊嘛，屌。 系 嘛？俾阿爷渗透啊嘛！屌你咪入嚟嗰啲全部要政治正确噶嘛！但如果真系你有一拣嘅时候，嗱我唔好讲嗰啲左交嘅观点啦，咩家庭团聚都唔好讲，揾最叻嘅人翻嚟，咁你个城市咪可以发展咯，你将最精英嘅人同我哋斗咯，好右派噶呢啲观点，好精英嘅主义噶，咁你就好惊啦，因为我日日都有压力，屌我够唔够人斗啊仆街，系嘛？我除咗英文好佢少少之外，但系佢会好努力嘅背字典噶嘛，仆街，可能叻过我噶嘛，但系你嗰个地方如果系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嘅话，能够接受外来嘅挑战嘅话，呢个地方先会进步噶嘛，但系其他啲人就好惨啦。如果你唔努力嘅时候，你就会变成系社会上嘅低层同埋社会上嘅即系失败者，所以政府咪要讲紧干预同埋分配咯，简单啫嘛。 咁但系你讲起呢、這个即系叫做外来人嘅挑战咧，我啱啱即系有一单新闻想讲讲，就系、是、其实呢、這个有内地学霸咧就不满就 A 即未获 A 加咧就俾科大嘅改，即系因为其实有啲学霸，所以学霸啦，大陆嘅一啲学生落咗嚟，咁啊因为咧佢就觉得喂，我平時嗰啲即係表現都好好㗎，即係 midterm 啊，即係全部都係 A 加㗎，乜乜柒柒啊都做得好好㗎。喂，點解去到 final 年即係冇 A 加呢？即係嗰個成績，咁然之後咧就俾啲壓力，就群起俾啲壓力咧，就俾個 professor， 咁然之後咧令到 professor 咧最後尾真係跪低，然之後咧就去改分數。即係呢啲佢係嗱，相反嚟講咧，近日咧喺美國咧 就其實大肆宣傳啦，就報道啦，就話即係嚟自美大陸嘅學生咧，就一年咧就趕走咗八千個 大陸學生， 係啦，大陸學生有啲就係話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我諗嗱兩個 case 有啲唔同，一個 case 咧就係覺得喂自己做盡咗力，但係點解得唔到相應嘅歸？咁但係咧私語呢啲叫做係政治壓力啦，就令到你即係其實個 professor 跪低咁樣。但美國唔同一樣嘢就係話，佢美國個 case 咧就係話喂有好多人作弊啦。就话唔够归啦，就系纯粹俾钱啦，即系有贪污嘅成分啦， 有请枪同埋伪造学历， 系啦，咁所以咧就突然即系其实佢旧年就系即系大肆咁样样叫做系叫赶走咗八千人，咁但系你香港咧，其实你好少话即系有啲咁嘅 case 嘅，其实系。 香港你见到唔，其实科大唔系一个独特嘅例子嚟噶， 其实咧 都系咁样噶， 用翻本土派观点咧系啱嘅， 嗯。 香港啲大學，雖然你話即係中大、港大、科大，甚至乎係呢個城大又好咩，喂，都係亞洲排名都好高啦。 亞洲排名好高， 係啊， 你所謂嘅國際化，咪真係內地化，咪真係大陸化，大哥。 咁但問題曾幾何時？ 點解你唔去吸納一啲歐洲又好、美洲又好嘅精英過嚟呢度讀書？ 當然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話係喺個 quota 上面咧，喺唔同嘅國家上面有一定嘅限制。因為如果你話淨係俾分數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俾大陸嘅學生咧，叫做係佔據曬，即係絕大到多數。 唔係佢哋呢幾年其實應該要諗下真正嘅國際化嘅學阿安倍晋三咁樣。安倍晋三呢幾年佢係不斷咁樣去東南亞同埋非洲，係幫日本嘅大學招生啊嘛。 咪應該係咁嘅， 係 喂，你令到個大學能夠國際化，令到你自己嘅學生嚟本土學生係、能夠接觸不同文化。 嗯， 喂，大佬，我都講過啦，我去到城大，華文搞啲活動，屌，去到canteen，全部都 得， 全部都係講普通話， 係啊， 係啊， 喂，講下英文都唔得㗎，聽下法文都唔得㗎，聽下非洲文都唔得㗎，大哥。喂，呢、這個先係真正嘅國際化。 嗱，我唔知近年嚟。 喂，如果你真係要吸納呢啲學生嘅話，你以香港大學，包括中大、港大、城大、科大呢啲嘅排名，點會吸納唔到啊？ 係可以㗎，其實 減少咗學費得唔得啊？俾多少 scholarship 得唔得啊？ 唔係呢個問題啊，俾 quota 添啊。 喂，如果你真係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嘅時候，你一定係吸納最精英嘅學生啊嘛。 嗯。 咁咪令到你本地嘅學生有競爭咯。 嗯。 先至有進步咯。 嗯、 喂，呢、這个好自然嘅啫嘛。 嗯， 你好似我哋嗰阵时候咁啊，全班都系香港人。 嗯， 你点会进步噶，大哥？ 喂，你个 阿 Sir 啊，博懵啦，都讲广东话啦，去教书嘅时候。 唔系，但系你要 convince 系咪先？ 即系我觉得嗱，香港人咧，其实系唔拒绝即系国际化嘅，但系你唔好俾香港学生就觉得，即系你借国际化之名就行大陆化咯。咁而且你个标准系多元咯。 同埋你面对大陆学生嘅时候咧，虽然我冇同佢竞争过啦，但系你都会怯噶，因为嚟得嗰班 好专注读书嘅 嗰班大陆佬，难听啲讲，就系识考试啫嘛， 但系问题嗰样嘢赢你就够噶啦嘛， 即系我哋以前嘅年代嗰啲高材生一样，高分低能嚟噶嘛， 但系你冇理佢 Dennis 里 学习应该唔系以分数为主噶嘛， 系 嘛？喂呢、這个好美丽嘅口号，但系事实上唔撚系啊嘛，呢、這个世界。 嗯， 你试下你肥撚咗脑啊，你考多一次，考第二次啊，边度得㗎哥？ 嗯，喂，好，咁啊，讲香港嘅大学咧，咁啊，转头翻嚟咧，咁我哋有好消息就公布嘅，好，转头翻嚟。